叶雨声帆不见了，先泪流满面的是转播比赛的导播们，他们倒是拥有可以看到地图上每一个角落的各种视角，可是此时大面积的鸟瞰下去，满场的风吹草动，蓝雨这边其他四人的行动一目了然，但黄少天的叶雨声帆从哪个地方开始就消失了呢？大家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到。 好在这种问题到底是难不住转播方的，连忙切了一个叶雨声帆的第一人称视角，从所处的坐标上掌握到了这家伙现在正在哪个位置移动。而后镜头拉远，拉远，拉远，然后就见风吹草动，叶雨声帆又看不到了。但解说接了导播这边给予的提示，硬着头皮也只好交代一下。 大家看，现在这个画面中，黄少天的叶雨声帆正隐秘在草丛中移动，不是很容易被察觉。大家注意草丛晃动的轨迹。镜头解说都是在胡诌，这画面一拉远，他们自己都已经找不到叶雨声帆在哪儿，只能这么一说，算是有个交代。轨迹，所有观众都在画面中努力寻找着，找不到的也得说。 哎呦，我看到了，在那儿，在那儿！不然岂不是显得自己水平不够？但像叶修、魏琛这种老辣的家伙，却真的可以从风吹草动中捕捉到叶雨声帆移动的痕迹。只是这痕迹一闪就已经出了画面了，结果镜头还在那儿徐徐移动着。两人顿时知道，转播方现在其实都已经抓瞎了，根本就是在那儿瞎忽悠呢。 转播方当然不好意思把画面一直留给他们都找不到的痕迹，随后开始在两队间不停的切换着，整体的、个人的、各种特写，渲染着决战前剑拔弩张的气氛。终于，有一方率先有了攻击性的举动：“小马，我到你的身后了。”公公频道里跳出一行字：“说话人叶雨声帆。” 荣耀联盟第八赛季总决赛，率先发动攻击的是黄少天的垃圾话。对于讨厌垃圾话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个相当败兴的开局。转播却是立即把画面切给了被黄少天挑衅的对象，周泽凯的枪王一枪穿云。一枪穿云没有任何要转视角的意图，只是左手朝后一抖，丢了个手雷过去。 管黄少天这话是真是假，先防他一手。这大概就是周泽凯的意图了。手雷爆炸的轰鸣成为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声动静。 哎呦哎呦，被你炸到了！ 公共频道又跳出一行字：“ 妈的，你直接打行不行啊？废话这么多。” 场上选手都还没反应呢，解说已经有些不淡定了。当然，这些话他也只能心里说说。 放在节目中，他只好一本正经地解说：“蓝雨的黄少天已经开始了他最擅长的语言骚扰，但这样的做法对轮回是不是有效呢？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位解说显然绝对不是黄少天的粉丝，碍于身份，只好勉强自己以公正的态度解说这种他讨厌的攻击方式。 看见， 屏幕上跳出俩字儿。 轮回众选手不为所动，但此时一边的草丛中，突的碎草飞扬，竟是真的有一道剑气飞掠而至。叶雨声帆真的发动攻击了，只不过他所在的位置完全不是一枪穿云的身后，他攻击的目标是方明华的牧师，笑歌自若。但是如果这样的偷袭就能制造出麻烦的话， 轮回可就实在有些对不起把这张图作为他们总决赛的主场图了。这种程度的偷袭，轮回选手显然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碎草飞扬的一瞬，方明华的笑歌自若就有了动作。飞快一个吟唱后，一团神圣之火已经丢在脚下，跟着朝侧飞速一跳，手中十字架朝前一抖，一道圣洁的白光像是打亮的手电一样照了出去。 苍翠的草丛被这白光一映照， 立刻有一道和周围色调极不和谐的身影被发现。在那道剑气一击不中后，没有冲出，此时正在抽身而退。对此图训练有素的轮回选手立刻集中火力，给予了一波扫荡。周泽楷的一枪穿云，高高跳起，居高临下的对着那草丛中的身影一通连射。江波涛的魔剑使吴浪也是踏步上前，手中那形状古怪的短剑早已泛起了火光，直劈而下后，一道火浪立刻席卷而过，草丛中立刻就是一道被烧至焦黑的痕迹，但却没有残留下夜雨生凡的身影。另两位选手吴起和吕博远，一个是剑客，一个是柔道，都是需要贴身近战的职业，没有这种中远距离攻击的手段，两人的角色一左一右分头冲了出去。这时小鸽子若打出的白光已经消散，平地无法发现夜雨生凡的身影，但滞空中的一枪穿云却正好接过了那白光的指路使命，子弹飞处正追着夜雨生凡的身影。吴起和吕博远的角色由这指引，配合着江波涛那边烈焰波动剑的限制，一下子就把夜雨生凡卡了个正着，现场顿时一片掌声。这配合实在是太精彩了，尤其抓住的还是黄少天这么鬼的家伙。轮回虽然被称为一人战队，但这也实在是因为周泽楷太突出，其他战队在这样称轮回的时候，指不定心里有多羡慕对方居然拥有这么强大的一位王牌选手。任何一支队伍其实都会有鲜花有绿叶，只不过周泽楷的强大衬得队伍其他选手的绿叶属性更加夺目罢了。周泽楷确实经常发威一人解决比赛，但这并不意味着轮回就没有战术没有配合，此时此刻他们就在最顶尖的舞台总决赛上显示了一把他们轮回的意识和配合。 夜雨生凡被抓住了，这下他可有些糟糕，大家看蓝雨的其他队员现在过来还有一点时间，黄少天的举动似乎和团队有些脱节啊，这可是有一点冒失啊，我们看他怎么应对吧。 解说同志此时抑制住自己的幸灾乐祸，继续努力中立解说。 哎呀，居然抓住我了。 这种大不妙的时候，黄少天居然还要浪费时间在敲字，对废话的钟爱实在也不得不让人佩服。吕博远的柔道双手已经朝着夜雨生凡身上抓去，柔道这个以摔技为主的职业虽然有着不俗的伤害，但是摔技这种无法抗拒的倒地和位移攻击方式在团队却也是一种极佳的控制目标手段，尤其适合攻击性强的队伍。黄少天也没只顾着说话，夜雨生凡飞速朝后一跳，避开了抓来的双手，同时利剑一封，一记格挡架下了吴起的刺客一旁送来的一记穿心刺。接着一击之时，夜雨生凡已经再度朝后划开，但吴起的刺客追得极紧，甚至连匕首都没有从夜雨生凡格挡的剑身上抽离，就先急匆匆的迈步赶上。黄少天这极殊的大神经验还能还用说吗？一看对方刺客这举动，立刻有所察觉，夜雨生凡急朝侧面一滚，吴起的刺客手中的根本没收回的匕首已经一弹，竟像子弹一样飞出，但细看才会知道匕首并没有脱手飞出，而只是脱下了一层，脱下的部分飞出，但匕首却还握在角色手中，急速地舞出一道弧线，竟然还带动着脱飞的那一截。刺客技能子母刺。吴起的操作可一点都不慢，无奈黄少天先一步察觉到了他的意图，躲得更早更快，这一突然发动的阴毒技能完全没有伤到他。夜雨生凡躲闪的侧身翻滚只做了一半，突的就已经平地飞起，超快的操作下剑身一抖，一个逆风刺，很大的一个剑圈笼罩正前， 非但让吴起的刺客避之不及中了一下，更让那边抢不上来的吕伯远硬生生地收住了脚步。逆风刺后的叶羽生凡收拾落地，结果紧追逆风刺剑圈消失的一瞬，一道滑铲从吴起、吕伯远两人的角色当中滑至。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在这二人纠缠黄少天的时候已经落地，此时快马杀到，恰到的好处。眼看这一滑铲就要把逆风刺后落地的叶羽生凡接个正着，不料这么短暂时的瞬间，黄少天居然还完成一个操作，叶羽生凡一个银光落刃几下，叶羽生凡的剑刺到了一枪穿云，一枪穿云的滑铲也踢到了叶羽生凡，这是一次不相上下的技能碰撞。被滑铲踢到的叶羽生凡被踢飞出去，但却正好如了他的意，落地的瞬间已经挥剑而出，不再进攻，而是一个三段斩开道跑路。剑锋落下，斩飞的碎草扬飞到脑后，叶羽生凡就像个除草机一样匆忙消失了。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却因为被银光落刃击中，陷入了一个微乎其微的小僵直。就因为这么一个超小的停顿，让他无法在滑铲之后立刻追加攻击，让叶羽生凡有了顺势撤走的机会。黄少天把握机会的能力，那还用说吗？双方的第一次碰撞就此暂结，短短的几个瞬间，尽是极微之极的各种微操，感觉稍吹一口气就有可能造成破坏性的影响，所有观众看的都连气都不敢出了。解说的嘴皮子再利落，也绝对跟不上这么快的操作节奏。就在大家还在回味的时候，公共频道里却又跳出一行字： 哈哈哈，抓不到我，抓不到我，你们等着，我会马上再来的。 好幼稚，真是太煞风景了，无数人在此时这样想着。这么高水平的对决，总是跳出这家伙那良莠不齐、层次不一的垃圾话，真的是很碍眼呐。